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受高空偏南气流的影响，中午到下午天空云量逐渐增多，但能见度依然比较好，风力不大，适合各位交通出行。不过今天还在高温蓝色预警当中，连续的高温天气容易使人疲劳，长时间驾车的朋友适当休息恢复体力，确保安全。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5度，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2018年的6月21号11:3318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火星哥呢是菲律宾裔的啊， 对，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要这个歌手开场的话，一定跟菲律宾有关系哈。菲律宾现在是很多朋友喜欢的，比如说度假胜地、海岛胜地、潜水胜地， 对 不对？物价也很亲切，服务我去过，感受还是不错的。当然，如果是以潜水为主题的话，我们今天必须找一个业内相当专业的人士。本身就是游泳教练， 是的， 潜水达人， 嗯， 旅行达人， 没错， 对吧？远方的家在爱尔兰， 远方的家又是远方的家系列是吧？ 这个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吴昊，欢迎， 欢迎吴昊， 大家好。 吴昊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对不对？应该没记错的话，哈， 对，第二次。 今天我们要带着吴昊带着我们啊，带着吴昊潜水的一颗心灵去菲律宾。菲律宾，您去过多少地方潜水？有没有数过？ 菲律宾的话其实就是几个主要的潜点、就是城市、像是它非常著名的叫阿尼洛，那个在马尼拉很近、另外一个叫 西班牙语应该是 Portugal， 但是我已经被菲律宾人嫌弃过这个发音了。但是中文名你可以查，叫海豚湾。 海豚湾， 对，它是非常有名的潜水圣地。 海豚湾炼岩， 炼岩 ，炼岩。 对， 再有就是杜马盖蒂， 杜马盖蒂， 相当于就是说他们的大学之城，这个地方也周围也还是不错的。另外的薄荷，还有就是一些其他小地方也都有去过。 是的，我只去过小地方，薄荷岛。 小地方。 其实我们会觉得一般是以潜水为主题的这个专业级的旅游哈，一般在海边待的比较多。有没有在城市观光过？问吴昊有没有在比如说杜马那些城市观光过，有吗？ 城市的话，其实我去过杜马盖蒂。 杜马盖蒂。 对，因为马尼拉的话朋友们说其实还是不错，但是我个人感觉不是那么安全，也不是太喜欢。对，因为它就有很典型的那种第三国家大城市的那种拥挤感和就是比较杂乱，你会有一种就是焦虑，就有的人会过去会比较这样，像我这种比较事儿的人 啊，就比较焦虑是吗？ 焦虑，全程皱眉头，怎么还不通车？ 哎呀，怎么这么慢？ 对对对， 哎呀，怎么这么 堵车？那个地方就是它有一段路也是很堵的，所以说我不太喜欢那个它的大城市，但是相对于它的一些小城，你会觉得很不一样，人也很亲切的。 是的，是的， 不错。 既然对菲律宾有这么全方位的了解哈，我们十分钟资讯之后，让我们的游泳教练吴昊稍微休息十分钟哈。 对， 那个我们学员稍微休息十分钟。好，那个十分钟之后来听听吴昊关于我们菲律宾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我们今天准备的新鲜资讯哈，第一条呢，来到了也算是有历史名头的城市了哈。 对， 甘肃敦煌端午小长假，回顾一下迎来了旅游的高峰，大概有多少朋友呢？12万人畅游大漠孤烟直。 是的，哎，你看这个大漠游现在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了。 苍茫的天涯是 我的爱。 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小长假期间，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名城甘肃敦煌迎来了旅游高峰。鸣沙山、月牙泉人流如织，驼队如龙。 驼队如龙。 是的， 哎呀， 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门庭若市。据敦煌市旅游部门19日的统计，今年的端午节期间，敦煌市接待中外游客一共是12.35万人次，同比增长35%。其中莫高窟接待游客21501人，同比增长29.44%。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接待游客24050人，同比增长31.86%。 我们知道有驼队哈，刚才说到驼队如龙这个形象还没体验过，反正是一波接一波，全都是人， 就是， 骆驼也很辛苦， 一个一个骆驼，对，就是俯瞰众生的感觉， 双峰累成了单峰， 是的，走开， 很辛苦啊，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甘肃敦煌呢很受大家的欢迎哈， 是的。 第二条呢，哇，这个地方辽阔无边，南北疆风格不太一样哈，新疆迎来了旅游的旺季， 哎呀， 怎么回事啊？ 新疆是个好地方，我们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过啊， 去霍城，看薰衣草， 哇， 去喀纳斯看雪山美景，去那拉蒂大草原看牛羊成群，时间来到6月中旬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新疆旅游，宾馆酒店入住率飙升，旅行社接单量增加，机票上涨，新疆迎来旅游的大旺季。 是的，那端午节刚过完，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新疆旅游，这个机票价格真的是水涨船高啊。那有记者从各大售票网站了解到，6月20日至30日这段期间，乌鲁木齐飞往贵阳、武汉、长沙、西安等地最低的机票价格，在3.9折到5折之间浮动。也就是说在630到1200元之间，仍属于平际的价格。相反呢，从这些地方要是来新疆的这个票价，可是有小幅上涨了。其中6月20日西安至乌鲁木齐票价是962元，较6月18日就上涨了317啊， 两天的时间。出发要趁早提前订机票哈。 是的， 机票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的是上海至乌鲁木齐，6月30号上海至乌鲁木齐机票价格为2480块左右，而6月 18号上海至乌鲁木齐的价格为1410元左右，相较而言上涨了1070元。 哇！ 同时，各大酒店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像乌鲁木齐锦江国际酒店客服人员告诉我们记者说，相较于前两个月，目前酒店的入住率明显上升。我们现在每天入住的客人都超过50%，个别时候超过80%的客流量。 哇，真的是。另外像这个旅游方面呢，在内地的游客来江旅游的旅行团是越来越多了，来自其他省份，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咨询量比前两个月也是增加了20%。然后这个当地的一些国旅产品部的经理就说，说七月份是新疆的旅游旺季，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线路策划，做好了准备，就为迎接大家的到来。 是的，新疆是个好地方，这个月份新疆也是比较凉爽的哈。也希望大家去那边感受美丽风光的时候，不要留下一砖一瓦。 一砖一瓦， 开玩笑哈，就不要留了很多东西啊。 是的， 绿色出行啊。第三条，大同啊，上了大同抢的煤啊。 大同 啊，大同怎么了？大同推出的9条全域旅游线的直通车啊， 这个那天 又全域啊， 对对对，说过了。 目前记者在大同时了解到呢，大同是9条线路的全域旅游直通车正式启动了。当天10辆旅游直通车搭载了500名市民和游客，奔赴市区和各县区景区啊。然后大同实现了境内重要景点、县区景点交通的网络化和公交一体化。 嗯，是的，反正呢就是有个100元可以买一个公交卡， 方便， 然后你就可以一年内无限使用，畅游各大景区景点， 是的， 非常的方便。 这个前三条是国内的信息哈， 是的， 后2条是国外的报道啊。南澳那天刚刚说完，我们的那个来自于不跟团的朋友，对不对？ 是的，阿德莱德也说过了哈。 是，现在南澳怎么了？南澳呢，迎中国旅行团为经济注入了大概450万的澳大利亚货币。 哎，不错啊。这是这个当地的一个报道。文章称，南澳近日迎来了最大的中国旅游团，一共将近750名团员。 挺大的。 天哪，挺大的。在抵达阿德莱德后，将在南澳度过5天的美好时光。除了遇见当地人与考拉之外，他们还将与南澳总督会面，还有购物环节。专家预计，这一个旅行团有望在给经济注入大约是450万澳元。 就750名团员5天。450万澳币啊！这个团员们呢，将参加像克莱兰的野生动物园，还有杰卡斯葡萄酒园，汉道夫德国观光村、阿德莱德市政厅、南澳的博物馆、州图书馆、艺术长廊、中心市场以及购物中心以及阿德莱德圆形体育场的登顶参观活动啊，这是非常丰富哈。而且为了鼓励中国游客选择到南部的澳大利亚旅游，多达1.8万家中国旅行社使用了这段视频，吸引各方游客。 哦，还有视频呢， 项目很多嘛， 对 吧？ 对对 对， 是的。反正呢，这个也是阿德莱德体育场总经理鲁宾逊。曾经表示，说在黄晓明的影响下，黄晓明不是代言人吗？ 去过， 对，代言人。更多来自中国的旅行团向体育场提出了进一步的参观问询啊。 是的，这个也是影响力可见一斑哈。 是的。 当然除了这个影响力之外，主要是澳大利亚的风景确实如画，吸引各方游客。 是的，而且可玩的元素也特别多。 是的，最后一条呢是安全秩序的问题哈。避免游客受干扰，泰国取缔了旅游景点非法招揽的活动。据报道说，泰国首都的曼谷呢，政府在主要旅游景点对非法招揽活动呢展开取缔行动，以免游客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你看人家做的多到到位啊。 是的， 日前呢，政府在曼谷，泰国政府在曼谷主要景点之一的大皇宫周边展开了行动，扣留了近90个涉及非法招揽的这样的人。这些人涉嫌强迫游客购买服务或物品。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泰国哈，我们今天说菲律宾，希望菲律宾在之后越来越受欢迎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出现各种乱象啊。 对， 也是挺麻烦的哈。 这 个报道说，这个取缔行动由泰国旅游警察局主办，省厅交警和地方警局等协助执行，当局派人在景点周边巡逻啊，逮捕那些强迫游客前往纪念品商店、裁缝店或购买游河船套票的小贩啊，司机，除了87人遭逮捕之外，还有52人被警告说你们不要再从事这种活动了啊。 是的，泰国政府呢认为这些招揽活动有欺骗的成分， 当然了， 不仅有损国家形象，也会破坏旅游业。那政府接到很多前往大皇宫的外国游客的投诉，称被招揽者欺骗，例如乱说景点开放时间，然后呢就引他们到商店购物或者购买河游船套票，然后从中赚取高额的佣金。 说到这个又买购物哈， 对， 我也曾经深陷其中 啊， 就在菲律宾那个波波岛的那个海滩上， 真的吗？ 我好在笑哈、 啊。 然后那早上我就一喜欢早起去拍个什么事出了什么的 然后就早上也不太清醒，起太早，哇、 起猛了。 有一个菲律宾小哥过来拿了一些珍珠的那小串，对不对？你也干的话五号，然后说啊，这个很好，用英语交流非常，我觉得英语特别好。 Jerry。 然后花了大概800比索买了3条像那个手串，然后我就长个心眼儿、我就走到那边那个当地人说这个贵吗？哦，这个100一条最贵了，你买贵了，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好，所以大家不要听他们，大家不要去相信这种拦下来给你游说的人。 对，有些时候需要货比三家的。 对对对，希望大家呢货比三家，擦亮双眼。 是的， 时间来到11:44，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潜水达人游泳教练吴浩龙。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哎，这歌特像一个歌，我买了一张机票，然后去了香港，生活变得繁忙。 啊，对 啊，是不是 ？I wanna told you， 是不是？ 对 ，I wanna told you。 对对对对，这是陈冠希先生的歌曲啊、这是一首当地的菲律宾的歌手唱的一首歌。其实我在就是准备菲律宾歌曲的时候，我大多听到的是非常悲伤的慢版的歌曲，也跟这个国家的殖民有关系啊。 对， 当然我们今天选择快乐的歌曲，要去感受潜水的快乐。今天我们快乐达人使者就是吴浩，欢迎，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对，你看喜欢游泳的人皮肤都特别白，透着水灵。哎，这个季节是不是潜水游泳教练非常忙碌的一个季节？夏天？ 游泳教练的话一般会很忙， 对吧？ 然后潜水那边的话，他一般主要是我们的各大节假日，他们会忙的是脚打后脑勺的状态，人会比较多。其实大家要出去还是避免，你要下海看的是像沙丁鱼风暴、其他杰克风暴这些的，你不是要看潜水员风暴吧。 希望呢潜水员呢也是好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跟游客或者这个学员之间哈，不要太过于激动。今天我们要去菲律宾，菲律宾现在也是很受国人的，你应该说是关注的一个地方哈， 关注和推崇。近两年去那边的人越来越多， 是的，而且物价比较便宜，服务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而且它的交通其实很方便，像北京直飞菲律宾，直飞马尼拉的话，像宿务航班又可以是5小时直达。 对， 你是晚上差不多1点钟左右的飞机到马尼拉那边，应该是早上6点多左右。 6点左右，对。 然后这样的话，你取好行李之后出来，刚好可以吃个早饭。 是的， 然后。你可以转去其他的地方，或者就进到马尼拉里面去游览，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以睡一觉啊，没有什么大的辛苦哈、 是的， 这个航班了解之后呢，菲律宾有很多很多漂亮的海岛，大的小的，适合潜水的，适合专业的，适合浮潜的哈、吴浩是专业的游泳教练，而且他有这个潜水证书，对吧？ 对， 所以说他应该相对比较专业哈。那比如说 我觉得他到这个地方就像，我想这鱼儿常游在荷塘， 展示自己是时候展示你真正的技术了， 是时候展示我的， 是吧？教练都跟不上 了，会夹了， 对对，我的 show time。 对，那比如说像道道和我这样的初级潜水爱好者，我们只喜欢浮潜的话，你有没有就推荐一下，比如说初级爱好者到了菲律宾哪些地方也可以带着家人去感受感受的、有没有这么小小的推荐之前的？ 如果说你只是想感受一下浮潜， 对， 我建议你去薄荷，然后从薄荷那边、这个是准哥去的那个， 对， 其实比较适合家庭的，对， 比较适合家庭啊， 比较适合家庭。 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是不是也只能局限在薄荷了？ 其实你不会游泳也可以学潜水 啊， 因为潜水的时候会给你一些装备，你的装备最主要一个叫 BCD， 它是一个漂浮的那个马甲。 BCD 然后给你充上气之后，你就可以在上飘着。 对，永远不会沉下去。 对， 真的吗？那我的头可以露出来？ 可以的，完全 可以的。你像只鱼儿飘在水面上。 对，然后我想看看水底的世界。对不起，你下不去。 而且去薄荷岛，我感受的就是家庭为主嘛，家庭有孩子、大人都可以满足，在游泳池也可以，然后抱一个小小的出海的一个小船呢，也可以到达哈。 对， 但是有一点，我就感觉就是他们就是海边的浮潜资源，比如说你在酒店步行到海边之近的那个，并不是很 那个，其实不是 珊瑚全被踩死了， 它像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你可以说开船出海， 对， 然后像墨宝它有一个你可以带你去看海龟， 对， 这个是非常棒 的， 小朋友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地方叫 Oslo，是专门是看鲸鲨的。 Oslo，对，我想去来着，因为小孩子我害怕，我就没去。对， 其实还好，它其实就是会 你感受过是吗？ 我去过。 怎么样？ 就是还真的还不错，就是在那个地方我推荐浮潜，因为是什么呢？就是他会告诉你说3500 peso 的门票你进场，然后呢他会给你讲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把你们安排到小船上 就走了， 对， 就走了， 走到海中，就是海的一个地方。他们其实这个鲸鲨很有意思，已经像是他们圈养的那一种，早上8点钟开始喂鱼，到12点钟喂鱼结束，这些鲸鲨就都游走了。然后这些鲸鲨呢， 就过来吃顿饭呗。 对，为了吃顿饭，然后陪就大家就过来了。他会给你一个救生衣。然后会让你穿上它，你可以在坐在船上，或者是趴在水面上看这些鲸鲨。 还趴在水面上？ 对， 我们是跟它零距离，没有任何防护的接触吗？ 没有任何防护。 多大个儿啊？多远呢？ 天 啊！ 那个鲸鲨，反正最长的应该是12米，然后嘴巴，反正我因为我就是对。很大很大， 我觉得 它那个牙也是那种尖尖的吗？ 它没有牙，它这个我没有看到它牙，因为它吃鱼， 它主要靠吞噬， 它吞食，它是吸， 哦， 你就没了， 对， 对它，哎，什么东西？ 哎呀，它只靠吞噬， 对，混进去一个棒， 吸进去了，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小鱼是真的是顺它嘴里就进去了， 一口10000条沙丁呢，就进去了， 就下去了。然后我那天下去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搞笑，就是我下去之后就是。就是比较自负啊，哎呀，我怕什么了？对，我很傲娇的就下去了，然后在水中间游，然后旁边的小船都在砸船帮，然后前面有那个喂鱼的老爷爷在 船。 我说在干嘛？然后我就在左看看右看看，回头看一条大鲸鲨在我后边正在吸鱼。 多大的？多近的？离你？ 离我当时应该是2米左右。 哇！ 然后吓得我就赶紧爬到游到船边了，因为我是怕被吸进去， 对呀，那个吸力很大， 就咱们的这么大的距离， 很近的， 太吓人， 太吓人了。 对，他其实就是说，他会要求你告诉你 ，OK， 你去那第一，你不可以穿脚蹼，你怕你踢到鲸鲨伤害到他们，他们对这块其实要求比较严的啊。第二呢，他会告诉你，你不要擦防晒，这个是潜水员的一般，他会告诉你， 擦防晒， 防晒它的化学成分会伤害珊瑚 哦， 这样的，这个，然后就第三，你不要触摸鲸鲨。 那个不摸， 对， 不敢， 不摸， 对， 给钱也不摸， 对，我摸一下，哎，我手， 也要小心啊， 真的要小心，他这个还 是你看到他是就很。就是有一 庞然大物， 庞然大物， 对呀， 但他又这么温顺，他不会来攻击你。 那个还是挺 厉害的，他只是追着吃的跑， 对吧？ 你在他眼里空无一物。 你要是混在鱼群里面，那你也是吃的。这今天是加餐吗？ 这么大个儿呢？ 这是鸡腿吗？ 对，但是还是得小心， 对 吧？对， 还是得小心啊。 因为我那个去那个潜水中心报名的时候，我就咨询说，6岁孩子可不可以去感受这个？鲸鲨，他说会有一点点的，对孩子来说有点不适合， 对， 最后选择了海豚， 他真的会， 去看了海豚啊，就看了2尾海豚。 啊，2尾海豚， 呲儿呲儿就走了， 对， 好多船围着，我估计海豚也害怕吧，但是真的是，跟我开玩笑，好几条海豚 是 吧？ 是的，上下海豚说， 对，就2米长吧，对吧？ 没了。 刚刚你说趴在水面上看，就是在船的边缘趴在水面看，是在水里掉进去趴在水面上？ 你在水里啊？ 哦，掉进去了？ 对啊，你下水？ 我的妈呀！哦，我不敢， 你可以跳到水里， 你看海豚吧。 对，我看鲸鲨，我要趴在那个船上。 其实你可以真的可以趴在鲸上看到它在上面水面上在吃鱼的状态。我觉得其实这个项目真是老少皆宜。 哦，老少皆宜。 除了晒，你要做好防晒， 可以呀，没问题。我最不怕的就是晒， 是吧？ 是的， 可以穿那个全身包裹的那个， 就是那个叫水母服。 是的，是的。因为我去菲律宾看到的这个便宜的食物， 啊、嗯、优秀的服务， 嗯， 还有比较漂亮的海哈。我觉得吴昊去过很多地方，刚刚这个金沙是基本都可以，就什么水平的人都可以去感受的。 对的对的。 提到专业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装备的问题哈、 嗯、 就比如说我们这种潜水小白、 嗯、 我们到了那边真要想去真的参加一个比如培训几天那种的是吧、 嗯、 是不是要交一些培训费啊，买一些装备啊，租一些装备什么的。 潜水现在它最大的一个组织是叫 PADI， 是澳洲的。 哦，澳大利亚。 然后对，澳大利亚那边的。 嗯嗯嗯。 然后呢这个组织它会有不同的级别、 哦、 像最简单的叫 Open Water， 等是开放水域，它可以带你潜到18米。 哦， 开放水域都18米。 对，但是他的这个课你需要上理论课加实践泳池课再加下海 理论课、哦、 对，这个课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有差不多 几天 6到8天的时间、 哦、 这个时间很充裕的、 嗯、 你可以去学这个 Open Water。 Open Water 对，把这个学会了之后你自己还可以再跟着去玩一下。 嗯， 我们叫 Fun Dive。 哦， 对，这个就是你可以跟他去玩一下，感觉一下不同的，因为上课的地方是就是很简单的潜点，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一般。 哦， 但是呢， 摁下去说、嗯、看到了什么？ 我自己的腿， 拖鞋， 还有别人的脚蹼。 啊，对啊，对， 对， 这基本上你适应就是水的感觉， 对 吧？ 对。然后就是说，而且它是分季节的，分地区的。 嗯， 像我学潜水时候，简直就是灾难，就是 为什么？ 我去的泰国的一个地方， 哦，泰国， 我就不讲是什么地方了，那个叫潜水员工厂。 嗯， 对，它的潜水员的是批量生产的。 哦。 但是我们那天下去的时候是能见度伸手不见5米。 为什么呀？ 它的水很浑、 哦、 而且是12月份圣诞节的时候，它的那个水流会导致水底很浑。 哦， 对， 哦， 所以 洋流过来了。 其实你看，就是有很多地方它的潜水一定要根据时，就是月份来去。 好的，好的。 对，其实就是我那次去泰国也是同样的一个岛。 嗯， 岛的这边你只要是人多的地方，那你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对， 然后你一定要走得远一点，走到那边。 对 对 对, 对， 就一下都看清楚了。 嗯，啊，分月份有关、 嗯、 跟海岛的资源有关， 对， 跟教练员有关，跟自身素质也有关系。 是的， 对吧？ 跟人数也有关系。 最重要是时间，如果没有时间就考不出这个证来。 对, 对吧？ 其实他有那种体验潜。 嗯， 他的体验潜的话就是教练会给你做一些基本的培训，然后呢就会抓着你的气瓶。 哦， 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种体验潜，抓你气瓶下去在海里简单的去看一下东西。 哦，拎着你是吗？ 对，拎着你。 哦， 那个就比较简单了。 是、 嗯、 我在薄荷岛的时候经常晚上去那个阿罗纳海滩市场溜达的时候、 嗯、 会看到比如8、9点钟、嗯、很多人穿着那个非常专业的衣服上岸， 一批是吗？ 就刚回来他们、 啊、 就我就问他们，我就问他们怎么样，感觉还挺好的啊，就为什么就、 啊、 就他们就还收获还挺多。 对, 对，教练终于放我们上岸了。 夜潜还挺有刺激，夜潜要带灯吧？ 夜潜要带灯的。 哦， 夜潜是你，因为就是鱼，它睡觉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动在水里的。 哦，睡 了。哦，对，你下 鱼也会睡觉。 对，你有的时候 把叉子给我拿过来。开玩笑，不能 来鱼叉， 不能 啊，他们可以。 就有一些鱼，它是根据时间的，有一种叫麒麟鱼。 哦，麒麟鱼。 对，那个麒麟鱼，它是只有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它才会从珊瑚底下钻上来，并且你需要用红灯照它， 才能。 它两条鱼才会一起游上来。 哎呦， 然后进行繁殖。 哦， 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有一些鱼是特定时间你才能看到它的。 对对对， 就是比较有意思。 其实我们在听教练的话，一些教导的话， 嗯、 别自己另辟蹊径啊。 是 的，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啊，先想想这个夕阳下这个鱼怎么从珊瑚底冒出来。下面还有很多关于菲律宾的介绍。哦，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5度，相对湿度20%。今天晚上呢，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呢，今天是连续的高温天气持续的过程当中，应该提醒驾驶员朋友避免疲劳驾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员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个是菲律宾当地的非常抒情的男歌手哈、 啊， 这还是他所有我听了10首歌里边比较快速的一首歌曲，基本都是那种特别慢、特别柔情的歌啊，那种。 对，1.5不是0.5倍速的。 对，那种感觉哈、 嗯。 今天我们要去节奏还算不错的菲律宾哈、 嗯， 很多国人以前对菲律宾没什么了解，老觉得菲律宾不安全，有这样的感觉。 是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 浩浩、哦，这就是你去过这么多次菲律宾，有没有安全的隐患？对你来说的话？ 其实那边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毕竟他是做旅游，就是靠旅游业来支撑，所以说他的服务意识很强。 哦， 相对来说，我个人感觉，海岛比大城市更安全。 好、 嗯， 如果你去大城市，可能会碰到一些可能是 隐患， 就隐患，安全上的或者说是你的财务上的，但是反而是在这些小的地方。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旅游业来支撑当地的经济， 对对对， 所以说他对这个管控是比较严的， 还有意识上的东西， 对的 啊。 对吧？今天我们要跟着吴浩专业的潜水教练以及游泳教练哈， 嗯， 要去潜水浮潜。其实我们刚刚在广告间隙跟道道，我们这些初级的喜欢潜水的朋友聊的话，就是那装备的问题。 对， 其实看到装备有很大的差价。 对， 有的几百块，有的几千块，甚至有上万块。 对， 那比如说作为初级的这个潜水的朋友来说，怎么去准备这个装备，怎么去切入呢？很重要吧？ 其实我觉得你去东南亚潜水，最主要的是你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我们说水母服，对，水母服，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你下海之后最简单的、最初就是防止水母蛰伤。 哦， 还有一些 的， 对，还有一些就是说 是很厚的那种， 很薄 很薄的那种， 很厚的那种呢，叫是湿衣，叫英文是 wetsuit， 那个是保暖的。 啊、对， 它分三毫、五毫和七毫，那个是，对，那个是保暖的。 这些是在水里面用的还是在岸上用的？ 水母服它基本上是，如果说水底温度就是达到了28度左右，你穿水母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说水温在26度左右的时候，你就要穿3毫左右的， 就差2度啊。 对，其实差的很大，因为你在水里待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呢，再温度再低就要上5毫、上7毫，甚至再低有一种衣服叫干衣，就是你在里面可以穿上你的秋衣、秋裤、棉毛衣、棉毛裤。 受不了。 对，它有一个气阀，然后保证你 整个人就是个球。 哇， 对，但是人家潜个水怎么那么修长，怎么你就这样呢？ 哦、样 对、 哦那 个、 厚的， 对、它那个是一个类似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但是它那个可以用作于冰潜。 穿过吗？ 哦、冰潜 你穿过吗？ 没有啊。 哦，对，因为是冰潜嘛，那地域海域不一样。 对 呀、 啊，那在菲律宾我它里面 穿 棉裤、 上会中暑的。 然后在挪威扔到峡湾里下去。 哎呀，不行，太沉了。 哎呀，你还是帮我穿拉上去吧，我去破冰吧啊！那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3毫、5毫、7毫，越厚越贵。 其实差不多是这道理。 哦、是的，因为用料、 对，像干衣的话，干衣是最贵的。干衣的话，基本上在1万块钱左右。 这么贵？ 1万块一身， 因为它是连体的。 哦。 然后就是它也分分体，但一身基本上1万多。像是潜水的衣服，有一些分一些牌子，像 Scuba Bro，还有一个叫 Aqua Long， 还有就是说最简单的 Roxy， 这个是冲浪的牌子，但是它是美国冲浪的牌子，所以说这个它也会有一些水母服在有。其实最简单，大淘宝 啊，对，各 式就是你找一个长袖的，然后就说是可以。就是盖住脖子的 ， 对，这个其实就 OK 了。然后底下如果说女生想好看露大长腿，那就穿短裤 啊， 有短裤的，但是要小心会被珊瑚划伤。 就是啊， 对， 我觉得还是 像有的女生她是穿比基尼直接下去。 对的， 对 对， 我很佩服这样。他们可能这个属于自由潜吗？ 自由潜是另一个范畴、 哦、 对，然后基本上穿比基尼下大多数是为了拍照。 对对，可能也就下到水下3米5米这样的。 我大家都是为了拍照，是吧？ 对， 都很专业哈。刚刚说到因为姑娘啊比较在乎皮肤的颜色， 对， 然后怕晒黑，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浮潜的朋友哈，全副武装，直流嘴巴那个地方 不热吗？ 我就问一下我们的吴浩，就是真的会有这种全副把你包起来只露嘴的这种装备？ 基本上像我们潜水，其实潜水你在海里的时候是不会晒到的，但是它晒你的过程是你上来之后， 那一瞬间， 对，然后有风吹，有太阳晒，这个时候就是让你迅速容易融入当地的一个节奏、 肤色当中， 对、 对 对， 快加把劲儿。 所以说，大家其实好多姑娘上来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说下去时候全副武装，像是湿衣，这是最基本的，然后会戴一个头套，因为现在头套很多的特别好玩的，像是那种小魔鬼头，然后是 Hello Kitty， 个性的装饰的， 就是很个性装饰品，类似于 这样让鱼看见这什么东西， 吓人了， 吓鱼的， 对， 超级英雄都来了， 对 啊， 萨克啥的，灭霸。反正是都可以防晒，但是防晒，就比如说你刚才说不能涂防晒霜，就看鲸鲨的时候， 对 吧？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大多数潜水的都会，就是跟你普及一个道理，就是说，因为防晒霜里普遍还有一种化学成分，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 OK， 就是这种化学成分会伤害到珊瑚，就加速珊瑚的白化。 所以说，你就如果老涂防晒，你就再也看不到鱼了。 对啊， 你是看最简单是 珊 瑚 都没了， 看不到了。 鱼、珊瑚它们是一体的嘛， 对 不对？ 就是破坏海洋环境，大家会要求你不要用。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号称是纯植物的，其实就是。 能不涂就不涂呗， 对，能不涂其实还是不涂的好， 好好好， 就是 保护一下环境吧。 嗯， 对啊，纯植物它怎么可能防晒呢？ 就是嘛， 嗯， 那这 对啊， 对 啊， 大家想想， 对 啊， 纯天然 东 西，对，有道理啊，哈， 对呀，纯天然，如果你看哪个植物它不需要阳光， 就是。那个说完了这些之后，其实在肤浅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很有乐趣哈，小孩家人都乐在其中。但是有没有一些你这么经验丰富的一个潜友，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遇到情况怎么去解决应急，稍微提一提呗。 首先有一点是这样的，有一条是特别重要的，海里的东西你不要随便乱摸。 嗯， 越美丽的东西越容易伤人， 是 就是像张无忌他妈说的一样， 哦， 美丽的女人会骗人。 哦， 是的， 对， 你现在丑的也会骗。哎，开玩笑，哎呀， 这个跟美丑没有关系。 没关系， 对，其实但是海里的东西你不要去碰它，因为有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它是否有毒性。 嗯， 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人就是在手捧着一个小章鱼。 啊，章鱼， 然后所有的钱， 嗯， 就是大家都会说很好看很好看，但是前友们都知道， 嗯， 那个叫蓝环章鱼剧毒。 蓝环， 嗯， 对，你们摸了它之后就属于你们谁摸了那就大家一起同年同日吧。 哦， 就是这么一个剧毒的一个生物， 啊， 所以说不要轻易摸任何生物。 那个什么样啊， 这个人还在吗？ 不知道他这个朋友圈，这个微博朋友圈当时很火，我们就是潜水这帮人大家都说 太吓人了， 祝他还活着吧。 哦，那个章鱼什么样，几什么颜色？ 它是其实很小的一只，它上面会有，它为什么叫蓝环，是， 嗯， 它上面是一圈一圈蓝色的。 哎，一定要注意， 对，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 它肯定在水底下卖萌。 哎呦我的天， 对，然后 可爱， 就真的不要去碰它。 嗯， 还有的有的鱼它是有领地意识的。 嗯， 有一种叫斑鳍鱼。 嗯， 这个的话其实浮潜的话我没有太注意，但是好像它的领地意识非常之强，你靠近它它会主动来攻击你。 嗯， 像我们有的潜水员是面镜， 嗯， 就是那种 撞碎 咬碎，它的牙可以把那个面镜边咬， 啊， 咬 那个鱼挺大是吗？ 不是很小，挺大的。 哦，面鳍鱼什么鱼， 斑鳍鱼。 斑鳍鱼 咬碎，斑鳍鱼 这个， 啊， 我觉得 它可以把那个你的脚蹼直接咬穿， 那很厉害， 所以它很厉害的。所以说， 嗯， 有的生物就一定要跟你们潜水的时候去浮潜的时候，也一般是会有潜导带着你们， 是是是， 嗯嗯嗯， 跟住潜导， 嗯， 潜导呢一般下水时候之前也会给你们做一些，告诉你们一些手势， 嗯， 最基本的手势， 嗯， 像 OK 不 OK， 嗯， 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嗯， 然后有的手势，假如说是给你就这个枪的手势， 嗯， 这有斑鳍鱼，小心大家绕开， 哦， 是这样，像是就是乌龟， 哦， 是一些特殊的手势， 双手交叉那种， 对， 像交叠， 嗯， 对，这个是乌龟或者是怎样的， 嗯， 所以说一定要是听话， 嗯， 听话，再听话， 必须的， 是的， 嗯， 就是海底的世界真的是太丰富了， 是神奇，但 是 也充满了不测，对吧， 嗯？ 而且就是比如说得结伴出行啊，不能一个人就下去，穿个比基尼下去，又找不着你的光拍照，对吧？ 要听话，要 听话的， 对，有 的 时候他可能是哎呀一望我，然后就说哎这个鱼好看，我去摸摸它吧， 嗯， 真的不行啊， 真的不行。 周驼，你怎么了？俺，问个问题呗， 你问， 憋了好半天的， 嗯， 就像我们这种50到60的人呀， 啊， 就哈， 你还去潜水呢？ 问 啊，问， 不妨一问嘛， 可以潜水。 那你到了东江什刹海，好多东营人不都是我们这个年纪吗？ 对呀，啊， 穿的跟仙儿似的，哗冒气。然后问问哈，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个海里浮潜的话，我们这个年龄段多长时间比较合适？还容易还能下海不？还能下海不？啊， 其实浮潜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年龄的限制， 没有年龄的限制。即使深潜的话，我们也见过那种 很大 六七十岁的大师，对，我们见过那种日本阿姨60多岁了，潜的比我们还要 happy 呢， 好厉害，好厉害，那没有年龄的限制， 这个没有年龄限制。 时间呢？ 时间的话，我觉得不要太长。因为是会有一个水里，你在待的比较久的话，有一个容易失温。 嗯， 哦， 但是热带地区还会好一点，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天气它会有防晒，就是水下的洋流这些， 嗯嗯， 一定要都要注意。 嗯， 对对对哈，啊，其实我们会觉得，海洋深不可测，美妙， 嗯， 但是希望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对， 去那个感受哈。刚刚只说了刚刚一个去甘金沙的一个浮潜活动，你有没有夜潜过？说说夜潜的，到底我都没有夜潜过， 啊， 什么感觉？ 夜潜 就是夜潜，其实 伸手不见。 伸手不见五指，但是有一件事特别好玩， 哦， 我们就是在考，就是夜潜其实是在你考它有一个叫进阶潜水员的时候，它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个东西。 嗯 嗯， 教练会带你下去，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会要求，就是有一个步骤，就是他会要求你们所有人把你们手里的手电关掉。 嗯， 哦， 然后这个时候你互相大家都看不到，但是只要你挥一下胳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绿色的灵光。 哦，在水里，水里有灵光。 哎呦，我天！ 绿色的小点点，就像那种小的萤火虫一样，很好看。 哇！ 对，教练就挥了一下胳膊，就产生好多，然后所有人在水里就已经疯了一样的在跳海草了。 啊，下一刻海草，海草 是特定的地方吗？还是 不是海里？ 海里， 只要是海里， 海里对海里就有。 怪不得好多人去喜欢夜潜。 那个洪水猛兽什么的，不也看见了吗？ 他们 其实还好，他们人家都睡觉去了，闲的只有我们。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白天的时候呢，鱼儿还在活动，什么参加 party，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休息。 对的， 休息的时候，我们去看到的时候呢， 是另外一种动，另外一种状态。 那假如说真有没有这种情况，说我没看着这条鱼，嘣的一下碰到了，然后这个鱼就醒了。 有 给它吵醒了， 有的，有的， 谁？ 然后水毛了的攻击你。 对， 反正就是确实是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一般是深潜，浮潜的话很少会让你们去晚上去浮潜。 是是是， 深潜。对，大家去做深潜的时候，这个其实也不应该说深潜，深潜这个就已经是水下40米以下了， 自由潜呗。 对， 十几米。 你的这个水肺潜水， 哦，水肺潜水， 这个叫学名叫水肺潜水时候会要求你可能有夜潜有。就是这个水下的， 哎呦我的天哪！这要真碰到一个鲨鱼， 对， 也挺吓人的哈。 是的，应该会碰到吗？ 鲨鱼是所有潜水员可遇不可求的， 是吗？ 对，鲨鱼分很多种。 哦，可遇不可求， 你还碰不着呢。 对，鲨鱼分很多种，有一个菲律宾有一个岛，我们叫妈妈拍丝馆。那个岛有一种特有的鲨鱼，也不是特有，就是你到那个岛可以看到有一种叫长尾鲨。 哦，尾巴很长。 尾巴很长，小鲨鱼跟小狗一样，喜欢腻在你身边。 哦，是吗？ 对。 多大那个动物？那个 应该有一米多吧。 那还行。 对， 一米多。 大，对。然后我一直想去看，但是它那个地方比较，就是路途比较折腾，你需要飞到，然后再坐船。在菲律宾境内等是再飞，然后再坐4个小时汽车，再坐1个小时船才能到那个地方，所以那个不太适合家庭去。 啊，太累了。 对， 那适合年轻人。 对，年轻人 专业 专业的，你想要去做一些看一些特有的东西， 拍个纪录片什么的哈。 对对对对，哇，小狗鲨，对，小狗一样的鲨鱼， 对， 群巡嘛。 啊，群巡 在你面前围绕着是吧？ 对， 你问一问 它会摇尾巴吗？这样。 哎呀。还跳舞呢他问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好多朋友喜欢就是鱼儿多一点，浮潜的时候啊喂点东西，拿个面包屑什么的哈。其实作为在你们这个圈子里鼓励这种行为吗？ 其实不太鼓励，但是会有，就是像我们下海的话，就是那些潜导有的时候会确实会，他会用一个塑料瓶子带上一瓶子的面包， 就是吸引他们来。 对，然后这样会你可以吸引好多好多鱼，然后围在你身边。 对对对， 对，就像鱼粥一样。 是的 啊，真的鱼粥唱碗嘛，是不是？ 是是是， 对， 对，那个鱼去吃食的时候咬你的肉那种感觉， 对， 也是也挺爽的。 鱼鳞嘛， 对， 鱼鳞，别太大。 然后我说，哎，什么东西？我说就感觉有鱼在咬我，我一回头。浑身都是鱼， 对， 因为那个有小伙伴把面包撒在了我的身上。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当地，因为浮潜大概聊的挺多了哈。其实，在菲律宾呢，我们觉得饮食是非常受我们这个国内朋友的喜欢哈，因为那边海鲜也便宜，做法还真是挺接近我们的味蕾的哈。你在浮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消耗很大，吃的会比较多一点？ 对啊， 是不是？ 就是潜水消耗大，吃的多，所以说。每次去潜水回来整个人会壮硕一圈。 是吗？ 对，而且菲律宾的吃的真的是很便宜，很好吃的。 对。 然后像我自己每一次潜水完之后一定要喝一杯冰沙。它的芒果像它的热带，对，它的热带的水果是非常的好吃。 是的， 哇， 对，你一定要在那边吃水果，它的那个甜度是要比国内的水果甜度要高很多。是真的很好吃。 冰沙150到150， 对，80p到150p， 很便宜的， 对，很便宜。它分青芒果，然后或者是黄 芒 果， 对， 青芒会比较酸，有一点点酸，但是黄芒会很甜， 很甜，对。 然后另外它的海鲜。海鲜它做的其实真的是像准哥说的，是很接近中国人的吃法，烤 一点没有， 对，没有 没有距离，很像我们自己做的啊。 对，它的那个海鲜其实有很多时候是用在烤， 对， 烤料，然后这样的话呢，保持的还是比较新鲜的原味， 主要是味道亲切， 对， 主要是价格亲切， 价格亲切。然后我见过一次，我在杜马盖地见过一次当地人挖海胆。 哦，海胆， 挖海胆， 挖海胆，他把海胆挖上来之后， 就是跟我们想的那种不一样，就是说就是他会把那个海胆切开、打开、然后就是用勺子把海胆里面挖出来倒在一个小瓶子里 就吃了 啊。对，他们是按瓶来的， 对，他们卖那个、按那个瓶子卖给你 哦， 然后非常的新鲜， 是甜的， 对，甜的， 对，没错， 很鲜甜，很鲜甜的那种、 我都没吃过海胆，我就是在那个日料店里面吃了一个海胆。 周主任， 我觉得好腥啊！ 那我们团建的时候去吃吃海胆啊，我喜欢喝海胆啊。 在 这日料店海胆还挺贵的，98一份。 对，那边很便宜，那边很便宜，他的吃饭很便宜。而且就是说，他比较菲律宾人比较爱吃炸鸡， 对，鸡块很多，有烤的，还有那种 对对对， 很便宜， 然后超便宜的。 那个我吃过一次。240还是180到240比索一只鸡。 哦，对， 是不是？ 对， 是合人民币多少啊？ 它是1:7的比率， 1:7，18×7呗， 都不到， 对， 都不 到啊， 20多， 它就是像它的那个鸡翅，因为我们在杜马盖蒂时是当时是包了一个车，然后是当地的司机开车每天带我们，就是出去进城吃饭，然后回到酒店睡觉，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在那的时候呢，当时我就要求他带我去一个当地的市场 啊， 当地市场的 去采购吗？ 去吃东西 啊，吃东西 就去吃当地人的食物。 好好， 他的那个鸡翅，炸鸡翅，一只鸡翅才合人民币1块钱，1.3块左右吧，10 peso 差不多， 1.3块左右一个鸡翅，一个整根儿的那种。 一个就是翅中 啊， 翅中或翅根儿。 那也很便宜， 那很便宜，1块多钱，你想 一块多，等于是10 peso 一根。 哦， 当时买了一包， 太棒了， 味道真是挺好， 真的很好吃。他做这个炸翅真的很好吃， 对，不管 是 烤鱼啊、猪排啊、牛排什么的， 对， 很好吃。 还有猪排， 对， 有 猪排， 他的那个。它的其实炸食非常之多，但是它普遍来说人并没有很胖 啊。对， 这个我非常非常 的 体 因为热呀， 消耗吧， 对 呀，出的汗比较多。 是的， 而且在菲律宾很多开摩托车的小哥哈， 对对对， 对，一定要小心。而且在酒店旁边也有很多群巡的小哥， 群巡 就是开摩托车， 对 对对， 他们其实就是最交通最普遍的是叫突突 啊，东南亚好像是突突都是很盛行。 突突车的话，就是说其实他会跟你要价，可能是50 peso 带你去一个地方，然后一个小突突坐三个人完全没有问题。 是的，是的， 比你打出租车其实是，便宜很多，也方便很多。 对，这都是用那个比索吗？ 对，都是比索，但是你可以带美元去。这里边有一个小贴士，就是你最好在中国的话，到菲律宾。你可以带美元或者带人民币，不需要在国内换。 是的， 因为这个是汇率会相对高一些。 没错没错， 最合适的汇率兑换点是在马尼拉的机场的3号航站楼。 哦， 对，它那个航站楼就是出去之后，它在你的正前方靠左手边有一条，基本上很多兑换 的 地方，货币的地方。 对对对，是的。 然后呢，你会发现。即使是在那一条上面，你都可以发现不同的汇率， 是吧？ 对， 还是有不同的，你要货比三家， 还是要货比三家的。 直接拿人民币兑就可以，我们是直接可以兑比索的， 可以直接兑的，而且那边你可以直接用你的那个银联卡在当地的 ATM 机取钱的，取现 的，是的， 取 peso 的， 是的。我觉得就是只要他不花美元，我觉得就很好，因为有很多东南亚国家，你比如说打一个突突车，它是按美元来算，1美元。 哦， 对，或者2美元， 因为它的 是多少钱呢？ 因为它的美元那边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流通是更保值一些， 对，所以他们愿意要 美元。 对，还有大概3分左右的时间。其实作为一个潜水爱好者，对于住宿的要求也是应该有的，因为你天天你得休息好吧，对不 对？ 但是我们会了解到，就是如果 不是说呢，可以住潜店。 专业的这个浮潜人员的话，潜店也会有考虑。你会住酒店吗？ 我会住。我其实更倾向于住潜店。 潜店， 潜店的话，它会提供各种服务设施。 哦， 就是说你如果装备没有了，你可以直接从潜店拿。然后你每天出船出去潜水，也是从潜店走，这个是更方便的。 哦， 但是普遍来说，一般的潜店它的住宿条件并没有那么好。 肯定的。 所以说，如果对住宿有要求，小伙伴其实还是在各个地方找酒店。 也不是很麻烦， 也不是很麻烦，一般潜店也会过来开车接你的。 是的。 哦，那就好。 对， 我觉得这还挺方便的。 对，其实很方便。方便的。 那比如说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潜店我们是在网上去找吗？ 对，网上找，或者说现在有几个 app， 有一个叫潜途，潜途旅行，这个是现在是非常之流行的一个 app。我们很多 潜途， 对，潜途旅行，你可以在那上面找。 还有一些很多的关于潜水的 APP， 嗯 嗯嗯， 大家其实都会有，还有淘宝上会有一些，你会发现有一些潜水教练， 哦， 他们在推他们的潜店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帮你们订住宿， 是的， 包括你的往返潜水地的， 交通费， 车，对， 车钱， 对，车费和那个船。 哦哦，一体化的， 对，你只要到了马尼拉，只要他告诉他时间地点，就是他可以直接从马尼拉把你接到你要去的地方。 其实我一开始因为人与人交流都会有一点点戒备的心理 的， 我第一次去坐那个船就是出海 Monday Tour， 就是什么浮潜啊，嗯，然后就看看那个什么珍珠的那种，嗯，那个就是薄荷岛那个，也可以上上价钱，你可以在淘宝对比价格。我那一天花的是1300比索，这挺便宜的哈。 嗯， 出海三个人，一家三口， 对， 然后有个船来接你早上。我老觉得他会不会迟到啊？会半路保证在海上？没有可能，对对， 人家是保服务真的 是 非常好的， 是 是， 还是大家一定要放心，没有问题哈。你跟货比几家，因为会有一些人在海滩上问你这个价格。其实，在海滩的前面那个一条步行街里都有很多的潜店， 对， 你可以在那边商量对比对比。 反正一般到海边推销的这些，价格会相对来说高一些。 哦哈， 是的，就是如果要是大家不提前订好，其实到了当地也可以 找到，也可以订，也可以订，只不过是如果说是旺季的时候， 哦， 你要注意一下。 哎，旺季一般是几月份？你印象？ 旺季的话， 七月， 就是寒暑假， 嗯， 寒暑假，对，然后再加上是春节、十一、嗯、五一，国内的小长假，这个是人会非常非常多的。 大概基本不剩下几天了， 嗯，啊，是的，所以我们要错峰出行啊。 对对，三四月份不错， 三四月份真的不错， 是吧？ 对。 啊，菲律宾呢离我们不远， 嗯， 交通方式也很容易到达， 嗯，对， 而且风格非常多样哈，啊， 嗯， 如果是浮潜的话你也可以好好去选择哈， 嗯， 趁它现在还没有那么贵哈， 哦， 赶紧去感受感受啊。谢谢我们的吴昊， 谢谢吴昊， 啊， 谢谢。 还会再去吗？ 我会再去， 还会再去， 对，因为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去过， 对啊， 我还会想去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它那个千岛之国嘛，潜点太多 了，老 了， 老了去了，嗯。 嗯，哎，真的是太美了，这样的一个国家。 希望大家去看美丽的海洋世界的时候，注意安全， 嗯， 做好自我的那个什么防 护， 还有自我的绿色出行，不要乱触摸东西。 对 对 对， 啊， 对对对。 好了，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菲律宾有生之年，赶紧去几趟玩吧，拜拜。 Bye。 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志愿填报除了东奔西走考察大学、参加高招咨询会外，坐在家里也能成为专家。6月24日，教育面对面主办、精华学校协办的志愿填报大型视频直播讲座。志愿填报规则、技巧、梯度设置、注意事项、挑大学、选专业、案例分享、实战演练，全部囊括。成绩已定，志愿拼赢。校长坐镇，全面解析，专家在线实时答疑，2小时助您拿下志愿填报，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详情拨打400-650-7766咨询，400-650-7766。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